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大匪看天啊！咁啊，咁啊，多谢阿 Mark 哥啦，阿 Mark 哥而家自己有条频嘅，咁如果你咧，觉得 Mark 哥讲奇案 OK 嘅话咧，可以跳去佢嗰条频啦，去支持下佢啦，即系有一个好有心做噶啦，咁啊，自己每一日都录三四条片摆上 YouTube 嘅，咁大家可以啊、听下啦，咁一个有心有准备做嘅人，咁啊。都值得支持嘅，因为最紧要就是有心做啦，做得好唔好另外一回事啦，啊，慢慢都会进步嘅，就好似我哋呢个越做越退步啊。第二咧就系、有两个网友啦，成日话大飞做翻大飞看天下啦，啊，虽然啊咁样咁，嗱都多谢佢啦。咁而有一个咧就锲而不舍，日日都掟啲片俾我。啊，叫我睇啦，啊，你井底之蛙乜乜乜咁。咁大家嘅接触层面唔一样啦。咁我都有份正职嘅。变咗呢啲时间摆落嚟。咁但係呢都话啦。因为我哋呢就个台呢个频呢啱啱恢复返。咁但係广告都仲未落到嘅。咁呢就譬如好做咗好多声音专栏呢，諗住喺嗰度储返啲 view 啦。咁到时先播啦。咁可能又压流少少啦。因为我哋重新再申请返。咁 view 又计返钱，但係呢YouTube 就冇办法啦，咁啊会多啲其他类型嘅节目嘅，咁啊新旧交替啦，都系咁啦，尝试多方面啦，咁好似吹爆兵团咧，佢哋就开始出外景做访问，咁啊希望支持多啲啦，咁有啲人喺 Facebook 嘅亦都帮手啦，喺 Facebook 咧就 like 我哋啦，分享我哋啦，等更加多人睇我哋啦，吓 YouTube 唔紧要嘅，譬如好似。讲北极光咁，阿林海欣咁，其实喺 Facebook 咧嘅专业里边咧，即系我哋啦，咁巴打台嘅专业咧已经有6000多人睇噶啦。而一塌糊涂咧，我哋会做翻直播嘅，咁啊，因为之前啦，有我架车嘅问题啦，吓冇位摆啊，俾人扫地出门，咁啊，又忙啦，变咗咧个人精神都争好远，睇到把声，大家睇唔睇到啊？我呢只眼咧，其实咧早两日咧星期日咧爆晒微输管。啊、自己唔小心冚到星期日嗰日，咁啊爆晒微丝管咧。寻日朝头早翻嚟肿到好似鸡蛋咁，视力冇影响，但系咧而家呢只眼已经系肿晒。咁而家你睇落去咧，好似正常啲。其实我寻日朝头早咧肿咧，我自己咧就搵把戒刀弹一弹火咧，见啲眼皮咧轻轻戒一刀咧流咗血咧，而家冇变咗冇充血啊。咁啊睇落正常啲，外边又见唔到伤痕，但系只眼。是红肿晒，下低呢啲呢基本上是爆晒㗎喇。咁都係自己几十岁又唔識照顾自己啦。係啦，讲到呢度啦。咁有啲人就再讲返啦，变返言啲风格，咁我好。咁我哋讲韩国瑜。咁就访问香港，咁高调高规格，咁中联办又见，各台办又见，咁再加上呢亦都见我哋特区啦，咁全部高规格待遇啦，系嘛？咁一个高雄市长嚟香港，以前就唔俾嚟噶啦，因为台独分子，你国民党就俾嚟，呢个国策问题，即系我一国两制啊嘛，一个中国嘅国策问题，其实呢真系多余，做得好少家咯，成日谂住统战人哋，用一国两制去统战中台湾，有啲人就成日话：哎呀，今日香港，明日台湾，台湾唔会变咗今日嘅香港㗎。好简单。 你呢个韩国瑜做任何嘢都好啦，佢俾好多嘅利益台商，俾好多利益国民党，俾好多利益民进党，但系当你中国共产党不停去打压台湾嘅时候，将佢嘅生存空间压缩咗嘅第一，你唔承认系中国，唔系一个中国啊，系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唔系中华民国，九二共识啊，从来都冇，系各自表述啫。你有你讲，我讲，其实人哋从来冇承认过你中国共产党，呢个先系老实嘅，啱唔啱？所以先有啲千奇百怪拆佢鞋，叫佢投共嘅情况出现。台湾人心里明白，佢哋好多好穷嘅地方，包括高雄。其实我上次即系两个月前去高雄旅游啦，同我20几年去已经两件事嚟噶啦。再加上民进党咧冇办法拼到经济，喺高雄、台南都好啦，啊，即系唔好话，其实唔一样嘅地方，高雄同台南都好，所有嘅细路仔、后生人。都要离开高雄出去台北啊、新北市呢个必然嘅，好似等日本东京，所有嘅生活、所有嘅年轻人要揾食嘅都嚟到呢，嚟晒东京啊、大阪呢地方揾食，变咗乡下地方基本上人口唔够，咁开始就没落。高雄亦都系同等嘅地方，台南都系，所以系喺晒台北、新北，好啲嘅就是台中。其实就是这一回事而已。啊，永远呢就是钱和人才都是向这个找到食的地方流。所以在大陆永远都是北上广深。是吗？全世界的楼价跌在深圳都顶得住。因为永远不停有人口流入。人才不停流入来，他的房地产他所有的经济都会顶得住。因为佢系一个正数嚟嘅，每一日包括香港，好似上年咁啦，因为大表案天下有啲人我讲我唔愿听啦，吓、啊，即系有啲人唔系好中意听啦，咁啊讲少啲啦。香港嘅房地产亦都一样，香港系一个不停有人口流入嚟做生意发展嘅地方，所以房价系唔会跌嘅。跟住有啲咧就危言耸定话。跌几多成跌几多成，即系咧，我之前做节目讲过，跟住后屘都冇讲，一讲嚟冇意思。每一个人都有特定自己嘅想法，想自己讲嘅嘢、相信嘅嘢成真，但系呢样嘢系咪真系真嘅咧？就另外一件事啦。即系个网友咁成日，哎呀，啊边个边个，人哋好高 view 各样嘢咁不停咁流量，其实真系讲到咧，我其实就唔想答嘅，因为咧如果系以 view 嚟做咧，我明嘅，要30万 view 点样操作我都明。就好大，就好简单啫。听日嘅标题就系屌你老母共产党，系错，屌你老母中国共产党强奸习近平个老婆，完晒噶啦件事。你有几多80万标？仲要用普通话讲多次。啊，趁住未有引渡条例未成立，有冇追诉权唔知，赢晒噶啦。跟住直头作个古仔，我嗰日唔几多年前，我见到习近平个老婆，佢仲未结婚，啱啱冇我年少气盛，执咗佢一剂都得噶，但系就唔系呢啲事咯。讲翻韩国瑜啦，承认九二共识，咁啊跟住台湾人就加多句一中国表，共产党系冇一中国表，系你嘅啫。咁你嚟到？有啲人咧就喺网上话密室谈判啊，啊，咩密室谈判啫？闹韩国瑜可以闹，但系冇密室谈判，系公开高调去见中联办嘅人同埋香港特区政府，所以不存在密室谈判、秘密投共，包括台湾呢啲咁嘅传媒都讲呢啲咁嘅题目。东森啊，呢啲咁啊，其实就唔啱啊！人哋高调到不得了啦，系咪啊？而最重点就系我嚟就拼经济、卖生果，不屑政治。呢、这个就是韩国瑜嘅论述。但系咧，我引述翻咧曾志豪咧，《苹果日报》有篇文章咧，讲几句。 周街都有水果卖，周街都有生果卖，做乜要同你，一定要同你高雄买，咁高格调去见你啊？你又试下你台北市长当年嘅马英九入唔入到嚟香港？嚟唔到啊！国民党已经系亲共噶啦，都嚟唔到啊！点解你嚟到？有需要咯，你民气最高咯，你承认九二共识咯，吓、啊、佢想将一国国一，因为有需要啊，想将一国两制套用落你度咯。而国民党更加不堪，吴敦义啊，而家咧公开撑嗱，之前韩国瑜话：，哎，我唔谂住选总统嘅，但系亦都冇话唔应国民党嘅征召，即系初选。大家唔啱心水啦，徵召我嚟啦，即係同上次玩死洪秀柱一樣，做同等嘅操作。韓國瑜係冇抗拒，又抱琵琶半遮面。如果真係俾你選中，你撲到去啦！你冇勝算咪唔去咯，有勝算好似上屆咁，擺到明朱立倫就唔想出嚟選嘅，係咪啊？輸緊嘅炮灰。做乜要做炮灰啫？但係你而家有勝算啊嘛，你一定出嚟啦，一徵召你就。卖水果，曾志豪讲得啱。点解要买你？点解要咁高调买你？你话不牵涉政治，卖水果即系等于槟榔西施。成个台湾都有西施，有槟榔卖噶。点解要帮衬槟榔西施？你问槟榔西施嘛？喂，咁啊槟榔西施，我又冇做卖淫，又冇乜都冇喎，着得性感啲。我只不过系卖槟榔啫嘛，卖生果啫嘛，系咪啊？一样是不是？为什么要帮衬呢？因为你做得少嘛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嘛，你是政治上一个领头羊嘛，代表了九二共识嘛，韩国瑜。因为你选市长的时候你就高举这件事嘛，是不是？什么只是卖水果不牵涉政治啫，即是双重标准，你这样没得搞的。即好像提一提很久没提的黄毓民啊，当年民主党建中联办的时候就密室谈判，今时今日支持韩国瑜的就话冇问题，喂，双重标准到咁样，你真系唔知点，系咪啊？我哋做乜嘢仲同一把尺去衡量一件事？韩国瑜呢次系共产党打嘅牌俾你，系嘛？高调打一个牌俾你。咁啦，好啦，卖多啲生果系咪真系令到连个高雄呢系经济好呢？我唔相信。俾多啲旅行团占个 GDP 究竟有几多呢？最紧要就系你嘅实业系咪喺呢度。请到几多人，留唔留到年青人，你卖生果唔通嗰个后生仔返嚟同你种地咩，去耕田咩。你要让后生仔觉得喺高雄有希望先至得。而唔系话呀，你拼经济拼呢啲冇用，最紧要就系而家嘅后生仔，何况台湾嘅出生率系比日本更低。而家黎智英讲得啱嘅，你要做生意做经济搵大钱，你要面向大陆，但系你要嗰个悠游同埋一个生活质素嘅，你留喺台湾。台湾人喺呢个十字路口度，佢哋自己有自己嘅判断。因为我唔系台湾人，我唔能够讲佢哋点样点样。但系后生仔，即使你共产党逼更加多利益嘅时候，佢就系搵着数，搵完着数佢都怕啰柚啦。你咁样打下佢，有边一个嘅人可以你出去交朋友唔俾你交，断绝你嘅爱，你所有嘅交朋友系咪？你要做生意，你唔听我讲，我 cut 咗你，系咪？跟住不停俾一啲着数其他人，就漠视另外一堆人。呢个系中国共产党嘅手法，台湾人身同感受，后生仔嗰辈真系当你傻嘅咩？所以我亦都唔觉得韩国瑜呢一镬嘢翻到大陆，咪翻到台湾，究竟系帮咗佢定害咗佢咧？我唔敢讲，但系事实摆在眼前。虽然而家高民望啊，有力同呢个蔡英文或者赖清德或者 OP。一拼啊，其实而家咧就等于三足啊，三只脚。柯 P、韩国瑜真系韩国瑜噶，如果揾朱立伦嚟选，个机会系低。蔡英文 我唔相信啫，我唔相信啦。赖清德可以真系可以怼冧啊蔡英文，咁啊三个，蔡英文民望系低，但系当你分成三分天下嘅时候，30%几就赢。民进党政治操作佢做得好好，你今日打更多经济牌，到最后尾以台湾人嘅思维都系。抗共同刑共两个分别嘅啫，当然喺我心目中，民进党同国民党系冇分别嘅，大家都系揾着数，揾中国共，揾中国共产党着数嘅啫。不过只不过一个就亲密啲，一个冇咁亲密，就以台独做口号就揾着数咁解。你睇吕秀莲啊，睇谢长廷啊，呢啲就知道噶啦。我唔讲其他啦，咁其他呢啲都系只不过以将个意识形态操弄做选举嘅啫。共产党你越投入得越大，你输得越快。呢个系民主社会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隻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